中有几多重仇恨，又却是谁所纵？情仇两不分，爱中偏有恨，恩怨同重。忘情弃爱，世上有真英雄？常人只许让爱恨全心中，难忘你恩心，我偏偏有恨，相思难共。情如天，万里广阔；愁如海，百般汹涌。要共对，亦难；分也不可，爱恨填空。迷迷惘惘，苦痛有几千重，愁愁怨怨，待那日才可终。屠龙刀倚天，剑斩不断，心中迷梦。迷迷惘惘，苦痛有几千重，愁愁怨怨，待那日才可终。屠龙刀倚天，剑斩不断，心中迷梦。